当然啦，这里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体验不到的。今天呢，我们就来一一的为大家来介绍怀柔好玩的实用性攻略。先来说一说怀柔的地理位置啊，怀柔是属于北京，在北京的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东北部，距离市区呢大概50就能到达了。怀柔的面积很大，而且呢有很多的知名景点，比如说青龙峡呀、雁西湖啊，还有老爷车博物馆、二锅头博物馆等等，听上去就很吸引人的景点。最近呢还有很多新兴的影视基地，比如说星美金盛影视城，所以来到这儿有各种各样的玩法和路线都可以来实现。在交通的选择上呢，建议大家可以自驾前往，或者呢参加一些小包团，这样玩起来呢也更加方便和尽兴。如果要选择公共交通来出行的话，可以乘坐八方达的918客支线公交车，可以来到景区附近。不过呢，各景区之间的交通目前还是不太方便，需要单独打车。虽然说怀柔有一个火车站，但是如果坐火车的话，走法耗时比较长久，而且非常的不方便。所以呢，来到怀柔建议大家自驾，不推荐坐火车。再来，刚刚说到长城最精华的这一段叫慕田峪长城。其实相较于八达岭长城的声名显赫啊，慕田峪呢显得就更加的内秀一点。不过作为长城，这儿的风景没得说。由于是防御性的长城，所以它路途的险峻也不是八达岭能比的。但同样，越是险峻的地方风景就越赞。因为慕田峪长城游人比较少，所以在这儿活动起来自由度更高。而且呢，这里没有一些系统性的开发，所以它周围的自然风貌也更加原始一点。慕田峪长城周围山峦叠嶂，植被覆盖率达到了90%以上。英国的前首相梅杰以及美国的前总统克林顿等很多位的外国首脑都曾经来到过慕田峪长城。在交通上面也的确不是很便利，而且呢爬长城啊是一件非常耗体力的事情。不是有那句话嘛，不到长城非好汉。我觉得这好汉呢的确是有体力支撑的。体力不佳的朋友呢可以选择坐索道，但是索道啊只能到达半山腰，在之后还有很长的一段路需要走，所以坐索道并不会损失太多的美景。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在长城上无论是买水啊还有一些食品价格都比较高，所以呢建议自己带一些，但是在长城山脚下的一些餐饮服务还是比较方便的。干货来了啊，来到慕田峪长城呢，因为这里盛产虹鳟鱼，但是虹鳟鱼真假难辨，价格参差不齐，所以呢最好有当地人带着，或者你自己学一些可以辨别虹鳟鱼的技巧。来到长城脚下呢，一定要尝一尝虹鳟鱼。具体这虹鳟鱼怎么好吃，我们一会儿再为大家来介绍。慕田峪长城的成人票啊大概是40块钱每个人，长城的学生票价是20块钱，而且呢慕田峪长城有一个明信片门票需要另外加5块钱。缆车成人100，儿童半价。缆车双程的话呢是成人100，儿童半价。缆车单程是成人80，儿童半价。开放时间夏天是早7点到晚6点半，冬天的话呢是早7点半到晚5点半，所以如果要去的话也提前把时间安排好。有山的地方自然有寺，那么呢我们就来到与南普陀齐名的红螺寺。来到红螺寺啊一定要走观音路，去观音庙拜一拜，因为在这儿呢求姻缘和求子都特别灵。真不真的灵不灵的，反正我没求过咱还真不知道，但是呢我能告诉你的是，来到这儿景色特别棒。红螺寺呢因为红螺仙女的传说而得名，它背倚红螺山，南照红螺湖，景色非常的优雅，而且古木参天。休闲游的话，大家可以走一走玉竹林寺庙区，然后转观音路观音寺这条路线，这样既能进香礼佛，还能看到红螺寺有名的雌雄银杏和紫藤寄松。当然如果体力不错的朋友，喜欢登山的小伙伴也可以选择玉竹林，再到500罗汉园、健康路、岭上长廊、观音寺、中天门这条路线。到达中天门的时候可以将整个寺院尽收眼底。 而且呢，在文化长廊还有一个小吃街，饿了的话可以在那儿吃饭。红螺寺的门票呢是54块钱，学生、老人和军人享受27块钱。如果想要游资明信片门票的话，需要再加3块钱。滑道的费用大概是每人80。开放时间4月到10月是早上8点到下午4点半。如果去的话，上午去比较合适。好了，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再来雁西湖玩玩水。Try as I may, I could never explain what I hear when you don't say a thing. The smile on your face lets me know that you need me. There's a truth in your eyes saying you'll never leave me. The touch of your hand says you can. FM999是有条不紊， FM999是温文尔雅， FM999是雍容华贵， FM999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身未动，心已远，世界那么大，陪你慢慢听。听游天下。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今天呢，我们来到北京怀柔，来给京津冀的朋友支个招。清明去哪儿呢？可以来怀柔爬爬山、玩玩水、逛逛寺庙，亲子休闲徒步都是不错的选择。刚刚说完了红螺寺和慕田峪长城啊，我们再来到雁栖湖。雁栖湖这个地方听上去就是大名鼎鼎的哈。雁栖湖呢，是位于怀柔区北部北台上村的一个水库，拦截雁栖河，北临雄伟的万里长城，南面依偎着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雁栖湖水面非常的宽阔，而且湖水清澈，所以每年在春秋两季的时候，经常会有成群的大雁来到湖中栖息，所以得名雁栖湖。自从1986年以来啊，怀柔区政府也在不断的加大对雁栖湖的资金投入，也陆续建成了一些景区，现在呢也被评为国家4A 级的风景区。要知道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的 APEC 峰会也是落户在雁栖湖的。很多年轻的朋友也非常喜欢雁栖湖，因为雁栖湖很多娱乐设施非常的齐全，现在水上陆地的项目就有40多种，可以供不同年龄的游客来选择。其中的水上飞伞啊、伞上跑车，还有水上自驾摩托、水上飞将、水幕电影，以及空中飞人、激流勇进、攀岩、射箭等等，非常的刺激有趣。而且呢，大家也可以登临望湖亭来看一看湖光山色，感受这种回归大自然的惬意。如果是摄影爱好者啊，来到雁栖湖其实就等于来到了天堂，非常推荐清晨或者是在夕阳西下的时候来到这儿，可以拍到很多很棒的照片。雁栖湖里面的慢行系统啊，大概有13000多米长，其中有临夏木栈道以及湖上的栈道等等，还有几十个观景平台，所以徒步爱好者应该也非常喜欢这儿。雁栖湖周围有很多的山楂树，如果是秋天来的话，看到树上挂着好多小红灯笼，一定非常美。交通方面也很便利，在东直门乘坐936路就可以直达雁栖湖了。门票价格是34块钱每个人，学生凭证可以半价。天空当北，雁栖是我的宝贝。哇，在怀柔还有一个被青山环抱的绿水，就是青龙峡。青龙峡除了青山绿水环抱之外呢，还有保存完好的明代古长城敌楼。青龙峡里面有一个水库大坝，将这个整个景区分成了两个部分，南部的高峡平湖区和东岸的极限运动场所。在南边的湖区啊，景区提供了很多的水上运动项目，大家可以在这儿乘坐游船和快艇在水面上遨游，欣赏两岸的风光。当然也可以在浅水区选择竹筏和手划船，或者去玩一玩碰碰船以及水上步行球等等水上游戏，夏天去应该不错。如果你喜欢比较刺激的娱乐项目，也可以来到景区的东岸。在青龙峡景区东岸呢，有一些蹦极跳、攀岩、速降等等，其中蹦极跳跳台距离水面大概60米，是目前北京市最高的一处蹦极跳台。速降的话全长有300米，落差高达30米，攀岩也是高达25米。这些项目对于我来说，哎呀，还都挺可怕的，对于恐高的朋友啊慎选。此外呢，大家也可以来到青龙峡的景区之内，沿着登山步道步行而上，来爬一爬山，到达景区的最高峰玉皇台。在沿途呢，也可以来观赏明代的古长城在群山峻岭当中曲折蜿蜒。天气晴朗的时候，在山顶上可以看到怀柔的城区。那在东直门站乘坐936路可以直达景区，大概2个小时。淡季的时候呢，可能就不能直达景区了，一般会停在青龙峡的路口，距离景区大概3公里，到时候可以乘坐出租车再到达景区的门口。门票价格是59块钱每个人，学生票是32块钱，快艇以及缆车大概都是50-60块钱，价格不高。而且呢，景区开放时间是从3月15号到11月15号期间开放，所以清明节的时候还可以去踏踏青。

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Attention, check the message on screen now.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The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I'm Benji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m Mark from Belgium. I'm Carlos from Australia. I'm Maria from Serbia.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这里是 FM 99.9，倾听世界的声音， 倾听世界的声音。 我是梦瑶，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欢迎回来，您现在依旧选择收听到的是听游天下，我是孟阳。今天呢，我们来到北京的怀柔，哎，来给北京的朋友支支招哈。刚刚也说到了青龙峡和雁栖湖，其实啊，除了慕田峪长城之外，在怀柔还有一个长城，看长城，绕湖畔，观巨龙，探水湾，赏沧桑古丽园，览峭壁山水潭。相比较其他的长城，黄花城水长城啊，多了一份秀丽，少了一份沧桑。在这个景区呢，山清水秀，而且长城雄伟壮观，既有江南水乡的优雅风韵，又有塞外北国的壮美风光。在这儿把南北风光融为了一体，因此也有江南景，塞外风，尽在水长城的美誉。水长城的特色呢，就是长城底下有一片湖，如果想进入湖中的半岛，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徒步观光，从景区门口上大台阶来到水库大坝，然后呢走盘山客栈，环着湖走一周，大概2公里就可以到达湖心半岛。在那儿呢可以看到水中长城，沿途也可以看一看长城的环湖，赏一赏山水一色。从半岛来到沙滩，过小木桥，涉小溪，走大概2公里可以到达黑龙潭，沿途呢有很多的悬崖峭壁，小溪流水，景色别有洞天。不喜欢走路的朋友啊，可以选择轻松的休闲游，从景区大门来到大台阶，然后呢乘坐快艇或者是画舫来到湖心半岛。快艇的价格大概是20-30块钱每个人，在半岛小小的休息一下，然后看一看长城入水，享受一下山峰拂面，非常的惬意。而且呢荡舟湖上啊，可以近距离的触摸长城，感受那种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的美妙。怀旧的朋友呢，可以选择寻幽怀古游。这个行程呢，就是要从景区门口沿着平缓的上坝路来到长城的豁口。在这儿呢可以近距离的接触一下古长城，然后跨过库桥来到湖心半岛，看一看山水风光，赏一赏水中长城，也可以来到明代的板栗园，看一看百年古树苍苍，还能吃上原生的板栗。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那波光里的眼影在我心头荡漾，软泥上的清新悠悠地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那绿荫下第一滩不是清泉，是天上虹。 在距离黄花城水长城不远的地方啊，有烤鱼。这个鱼啊是当地水池饲养的，现杀现吃，非常的新鲜。最受欢迎的吃法呢是烤鱼，皮焦肉嫩，再撒上各种的调料，那叫一个香。好多年轻的朋友啊会在周末的时候骑车来到黄花城，吃个烤鱼，喝个啤酒，非常惬意。总体来说呢，这个地方很适合家人朋友一起来，有山有水，周围呢还有农家院，小孩子呢也可以在这儿爬爬山，打打水仗什么的，交通呢也非常便利，门票价格也不贵。最后呢再给大家推荐喇叭谷原始森林公园。喇叭谷这个名字啊是因为它的入口非常小，但是越往里走越宽，所以叫它喇叭谷。大家可以脑补一下喇叭花的样子啊，一进到喇叭谷呢就可以看到两边鲜花夹道在欢迎你。从入口到喇叭谷原始森林公园有将近10公里的鲜花铺路，所以呢喇叭谷的春天非常的美。但是如果说喇叭谷最好的季节应该是在秋天，为什么说在秋天呢？到那个时候啊，满山遍野都是枫叶林、橡树林以及桦树林，色彩非常的丰富。不过呢来到这儿山比较陡峭，爬起来体力上面有一定的要求。上山的话呢大家可以选择坐游览车，不过价格有点贵，4公里的路要30块钱每个人。但是呢游览车开到半山往上走大概500米就是一大片的桦树林，所以在那儿特别适合拍照。从白桦林再往上走可以一路登顶，都是山间的土路，攀爬难度倒是不是很大。下山的时候呢也可以坐车，不过不建议如果稍微有点体力的话一定要走下去，因为从白树林往下走一路的风景非常美，建议步行。不过呢人行步道因为都是砂石路，所以下山的时候会比较滑，一定要小心走。如果碰上下雨的话呢一定要更加的小心。其实啊来到怀柔不仅玩的地方特别多，美食也不少，比如说怀柔板栗啊。那么休息一下，一会儿来说一说怀柔不可错过的美食有什么。 笑着藏住心里的话，给你编一块温暖手帕，擦去脸上的疲乏。不管你有没有想象的那么伟大，我知道你内心的强大。我总有一天会冲出大气压，找到云层上为你展开鲜花。亲爱的小傻瓜，风儿凉了你

学着坚强，便无可阻挡。不只是理想，是逆风的力量。哦哦，向着光亮那方，变得不一样，不同寻常。变想要模样，不只是理想。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在你忙着写文案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首位。当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挤进地铁的那一瞬，西藏的山鹰长鸣一声冲入云霄。当你在会议室辩驳的时候，尼泊尔的背包客正在火炉旁举杯。在这个世界，总有穿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总有在写字楼看不到的风景。听游天下，带你做世界上站得最高的灵魂。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今天呢我们来讲一讲怀柔。其实说到怀柔啊，要说北京人有几个没吃过怀柔板栗的呢？怀柔啊，素有中国板栗之乡的美誉，而且呢栽种板栗的历史非常悠久。早在明代的时候啊，皇帝在祭祀的时候就会用怀柔板栗来当做贡品。清代的慈禧为了延年益寿，也经常吃板栗面的窝头，后来传到民间，也成为了著名的北京小吃。最讲究的，现在啊最常吃的也是最讲究的吃板栗的方式呢，就是糖炒。哎，把这个沙子啊放在铁锅里，然后加上饴糖放在火上炒热，然后把栗子放到沙子里面翻滚炒熟。熟了之后的板栗呢呈现红褐色，然后去壳，松香软。说的我有点饿了哈。怀柔区啊，因为它地处燕山山脉，从地理位置、海拔高度以及降水量、温度、水质等等的条件都非常适合板栗的生长。而且呢，怀柔板栗主产的区域，它的土质是花岗岩以及片麻岩，属于微酸性的土壤，土壤的 PM 值是6到6.8，也正适合板栗的生长需求。而且呢，这种土壤含有大量的硅酸，板栗果吸收硅酸之后呢，它表皮的这个蜡质啊含量就会增加，所以炒熟之后它的板栗皮儿非常容易剥落。怀柔板栗的这些特点呢，也是其他地方板栗的种群所不能比的。因为怀柔板栗是栗中的珍品，所以可能这也是怀柔板栗曾经成为贡栗的原因吧。所以来到怀柔一定要吃一次栗子。那么这个板栗该怎么来挑呢？孟阳来告诉大家。首先要看颜色，有的生栗子啊，看起来它表面是光亮亮的，颜色就好像巧克力色，这种栗子是陈年的。新栗子的颜色呢，一般会浅一点，表面呢好像有一层薄粉，又好像有一层绒毛，反正不会有太多的光泽。再来呢，就是要看绒毛。陈年栗子它的尾部啊绒毛比较少，只会在尾尖上有一点点，但是新栗子在尾部的绒毛一般比较多。再来就是要看一看这个栗子的表面有没有虫眼儿。还有呢，有些朋友啊喜欢个大的，看个头的确是看板栗的一个原则，个头大就非常喜人，但是这种个大的栗子呢水分少，不会很甜。再来呢，个头很小，这种栗子一般是山栗子，是真正的绿色食品，口味非常的甘甜，所以呢建议大家不要贪图大。还有 的朋友啊，喜欢看形状，没错，看形状也是选栗子的一个方法。选一面圆圆的，另一面平平的，这种栗子更加的甜。除了来怀柔一定要吃板栗之外呢，还要吃红鳟鱼。刚刚说了，要在慕田峪长城以及水长城脚下吃这个红鳟鱼。吃红鳟啊，一定要来怀柔。为什么？因为怀柔的红鳟鱼是山泉水养的，切成薄片也不会碎，而且呢，肉质非常的有弹性。就是因为它的养殖环境好，红鳟鱼常吃的方法有三种，一个是红烧，一个是生吃，再来就是烤着吃。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详细的讲一讲啊。红烧其实是最常见的一种做法，和其他的红烧鱼类似，但是红鳟鱼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不会碎，肉质完整。相信呢，这也是怀柔红鳟鱼的最大特点。验证它是不是假冒伪劣产品，就可以用这种方法。再来是生吃红鳟鱼，生吃的这个生鱼片啊，跟我们经常吃的三文鱼有很大的区别。三文鱼颜色是粉红色，条理非常的清晰，吃起来呢肉质可能有一点点厚，然后呢有一点点的腻。但是这个红鳟鱼是白色的，切成将近透明的薄片，它的口感吃上去呢是脆脆的。如果没吃过的话，推荐你一定要尝一尝。不过呢，有一些小店啊，它的蘸料可能不太地道，所以呢，如果你想生吃红鳟的话，一定要找规模比较大的餐厅，刀工很好，蘸料也非常好。再来是烤鱼，烤鱼这种做法呢，可能在农家院或者是一些民俗村比较常见，有的是整个的烤，有的呢是切成段烤，还有的会用锡纸来烤。其实啊，整个来烤它的形状好看，但是切成段好，味道最好。在烤的时候呢，一般会加上一些孜然啊，或者是辣椒面，味道有一点点像新疆的烧烤。这种烤法呢，鱼皮非常好吃，而且味道比较浓，还比较焦脆，但是鱼肉会有点厚重，不是很入味儿，所以味道会有点淡。不过一条鱼至少1.5斤或者2斤，如果大家想吃烤鱼的话，一定要让它切成段烤，好吃还合算。说了半天这怀柔的好吃的好玩的，其实啊，怀柔还有好多好多好玩的好吃的。比如说怀柔也有很多适合亲子的项目，可以和孩子们一起到高粱河的彩绘场来做一做瓷器，也可以到鹿世界跟小动物亲密接触，当然也可以来到老爷车博物馆或者是二锅头博物馆，跟孩子走进历史。总而言之呢，怀柔的确是一个很多元很百搭的这样一个目的地，所以在小长假或者周末的时候都适宜走一走。即使只是来北京短暂的游览呢，也可以选择怀柔来看一看北京的后花园，品尝一下北京独有的怀柔板栗和红鳟，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好了，这里依然是听游天下，我是孟阳，明天再见喽，拜拜。 一座能放开，一座难放开，一座能放开，一座难放开，一座能放开，一座难放开，一座能放开，一座难放开。山地方滚动的车轮，滚动着年华，我再也不愿沉醉不能入睡，要继续还是要去面对？梦想在路的前方，黎明的曙光已微微照亮，我四海万界鲜花在身旁，我是辽远